这首开场曲是来自陈雪凝的《绿色》啊，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内蒙姑娘在成都逐渐靠原创音乐发展起来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了。那么她在2018年的时候还曾经发行过《16岁的冒险》，所以你可以想象，即便是到现在过了3年的时间，她依旧是华语乐坛当中屈指可数的这种创作才女里面年龄比较小的，在之后的音乐市场包括音乐生涯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啊，值得去观察和发展的。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新节目的第二天跟你问声好，你好，我是思萌。 有博爱的伎俩，有几好亦自量，不去用脑想，牵挂又会有几伤。听见最浪漫前面的歌，听几多次也落泪的歌，我才明爱恨因果，懂得心痛要攻破。兴奋妒忌苦恼怨恨完全凭什么，然而无论有几多爱错，那纪念属我，开心比苦恼多。其实伤心都不过为我，同样只活得开心靠我，情像一首歌，总可在失恋后幸运再能重头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没有得到好报不会改，明白我生死都也为我错，散若得为了一粒沙感慨，人存在世上若要悲壮过，便投入爱海没有海，怕接触痛苦，怕过都活该，谁亦未信心先相信爱。前面的歌，听几多次也流泪的歌，我才明爱恨因果，懂得心痛要攻破。兴奋妒忌苦恼怨恨完全凭什么，然而无论有几多爱错，那纪念属我，开心比苦恼多。其实伤心都不过为我，同样只活得开心靠我，情像一首歌，可一种可在失恋后幸运在能从头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没有得到好报便分开，知不知错亦但求悲哀，苦恋的大概与某个他比赛，单恋的设法参透怎去活到死也要恋爱，其实伤心都不过为我，同样只活得开心靠我，情像一首歌，可一种可在失恋后幸运再能从头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亦剩孤单一个没恋爱，明白我生死都也为爱，散若得为了一粒沙感慨，人存在世上若要悲壮过，便投入爱海，接触痛苦，全为怕分开，谁亦未信守先相信爱，听遍世上有人眼泪能迷魂的歌，前面华丽已经绑架我，美化了我眼泪算得什么， 不敢。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最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动听早一点，音乐早点评。我们来关注的是2020年上线的一首通过互联网走红的现象级的歌曲啊，是来自程响的这首《四季与你》。虽然说那个时期我们都知道2020年的确非常非常的艰难啊，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在各类的短视频和网络平台上，看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甚至他们的之前的那种情感，也都融合在了歌曲里面。那么这首歌呢，我们简单的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流媒体平台上单。是一家 QQ 音乐上面就有30000多条评论，而且如果说你细细观察的话，很多都是和年轻人的都市情感，有孤单，有分手，当然也有幸福的这些分享的情感共鸣都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很多人愿意在这里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我们来听听《四季与你》。 雪在蔓延，就像或者远方，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送你3月的风，6月的雨，9月的风景。 快乐的旋律，呼吸这一秒的空气。还有多少回忆，藏着多少秘密，在我心里翻来覆去，什么叫做爱情？还有多少回忆，藏着多少秘密，在你心里，我也许只是你欣赏的风景。 情歌绕云天，

冬天飘雪，我失眠，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要靠我近一点，但愿你每一天幸福又安全，两只恋人手牵手，谁也不用再抛给谁去追。春天散步，夏天看海，秋天数落叶，一直没有烦恼，是没有争吵，让每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失眠，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来不及后